然为你祝福他方远飞，但我风中叫唤你，这天分开再会无期，或者别去方知心中的所爱是你，情像冷风中的小雨落地，却已心死，陪我一起仍然是那日怀念风中雨飞，让这千亿个夜晚流泪想你，风声凄美，或者没有不必艰辛的恋爱运气，情未到分开不知道珍惜，你应心死，无踪还像当天也起，云里留着你身体香气扑鼻，日子飞，谁会记起？就算不舍亦别离，仍然日夜记挂着你，从梦里记挂着你，是我痴心不死。无奈最悲，仍然是分离，在雨中。谁叫当日遗弃，还像当天一起，云里留着你身体香气扑鼻，时日似飞，谁会记起？就算不舍亦别离，仍然日夜记挂着你，寻梦里记挂着你，是我痴心不死，无奈最悲，仍然是分离，在雨中，玩具我找你，但甜蜜过去，谁叫当日遗弃？